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7月或8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欢迎收睇大战啊！我系沙比。今日咧就八月十七号啦，咁即系两日之前咧就系呢个世界大战结束嘅七十周年嘅日子啦。咁即系七十周年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但系可能咧随住呢个时间个过去啦，咁样七十周年当年嘅老兵咧都开始有啲，而家揾到啲访问嗰啲都系九廿几岁，甚至乎一百岁已经有啦。咁即系。即是下一个十年啦，即是再转多个十年，八十周年啦，咁呢班老兵我諗都已经真係已经所剩无几，即係都已，所以呢一个七十周年都我自己觉得认为都颇为重要下，咁而家都唔同嘅电视台啊，甚至乎有阵时好多唔同嘅报道都搵返啲老兵啊，即係讲下佢哋当年嗰啲抗疫嗰啲事迹。咁有啲老兵其实都系我睇返啲报道都系近呢几年先出嚟讲嘢，即係包括系台湾有啲老兵啊，即係可能当年歧视，其实佢喺台湾出世呢、這个几特别嘅，对于香港嚟讲。点解咁讲嘅就系、是。佢喺台灣出世，當其時已經係日治，因為台灣未俾個未叫做佢係再早段時間就俾日本統治，所以佢出世嗰陣時係日治時間嚟。咁佢係一個咩身份認同呢？我係日本人，我係台灣人。咁當然係由頭到尾接受呢個日本教育㗎，有唔同嘅嘢。咁其實就係呢班咁嘅台灣人，其中即係有大部分啦。咁我喺個Facebook 有個大戰嘅 page 嗰度咧，都貼咗出。有段新聞講，有成220,000人嘅台灣人，當時其實都有參加呢個日本呢、這個幫日本做嘢，包括大部分都係，有部分都唔係大部分，呢220,000人裏面有部分都係當兵。咁咪呢扎都係呢幾年先出嚟會講翻當其時佢哋當其時幫日本人做嘢嗰時，咁呢啲都係一啲唔同嘅歷史資料嘅。咁呢個都其實都幾特別嘅。七十週年啦，咁其實日本自己當然政局方面有唔同嘅嘢，咁但係佢哋自己內部咧都有內部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學家，咁當然就係同呢個叫做右翼喺度拉鋸緊，咁做啲唔同嘅個報導或者一個訪問翻自己本土嘅退役士兵，同埋甚至乎去中國揾翻外衛安撫，其實呢幾年都做開，咁就話做呢啲嘢出嚟啦，就叫做為歷史保留翻啲數據，因為。你知啊，我覺得呢啲民間會做好啲嘅，因為如果日本咧，咁你日本政府梗係有政治原因，就唔可以成啊，即係唔可以完全全話叫做即係道歉啊，即係唔好似係邊個咧個作家講句嘢就話要道歉到人哋肯原諒你為止，或者完全人哋覺得得啦夠啦，你唔使道歉咁樣咧，咁日本政府唔會做呢啲嘢。咁你中國政府又點咧？中國政府梗係做第二樣嘢啦，即係咁用，又係做啲政治手段啦。咁之後就透過啲叫做反嘅情緒咯，叫做咁就叫做 括住咗呢啲即係中國人嗰種情緒，或者叫做愛國情緒。咁其實民間自己去揾呢啲嘢出嚟做會翻好啲。70周年啦，日本其實都會有啲唔同嘅電影出嚟嘅。咁你呢啲就仲未出嘅，我睇嚟都好，因為呢排可能都有時啲電影出到嚟啦。咁中國自己都有，咁當然最好笑嘅就係嗰個開羅宣言啦，可能毛澤東個樣出嚟。咁開羅宣言就唔同嗰、那個其他嗰啲會議，即係三巨頭嘅會議。開羅宣言咧就係美國有羅斯福，跟住丘吉爾，英國有吉爾啦，同埋中國啊蔣介石有張相坐喺度嘅，咁三個，咁點會擺喺毛澤東嘅頭度？所以咧政治嘅嘢就會影響到歷史嗰個嘢，咁你咁篡改，連大陸嘅人啊，即係大陸人，包括係《連環球時報》都系批评呢单嘢，咁嗰个做呢套电影嘅就是白衣建军节，即系白衣建军佢哋嗰个制片厂做出嚟，呢咁嘅好笑嘢就系咁篡改历史，所以有时就历史啊都需要留低，即系做呢啲咩啲段嘢。咁头先我讲嘅日本有啲电影，其实60周年嘅时候都有即系中战60周年嘅时候，其实都有啲电影，包括有个真人版嘅《再见萤火虫》啦，咁又叫做。日本舒特拉的外号的人，就其实是一个外交官，他那时候在东欧做一个外交官，他就是签了一个叫做生命签证，就比当其时在东欧大的那些波兰犹太人就可以透过这个签证，即日本的签证可以走出去这个欧洲，即是离开这个地狱，离开那个地狱。那就仲有一集的名字我不太记得的，那有三集的东西，迟点我都会在个 page 那里贴出来给大家看看，我可以看看这些电影都挺好。那这个70周年其实70周年应该都中电70周年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不同的历史，刚才我讲到一堆东西，那然后人家日本都会出啲電影咯，咁其中有一套就會係講呢個神風特工隊嘅，咁有冇係咪真係寫唔寫實？咁當然以情感為主咯，我覺得都係，我諗都有啲情感為主。咁呢啲，但係起碼唔會將啲歷史嘅嘢，真實嘅歷史會將個蔣介石貼出換咗做毛澤東，我覺得真係匪夷所思嘅。有時咧啲。即系我唔系全部中国人啦，有部分中国人做嘅嘢真系令到你真系，即系你佢会你会大家会谂一样嘢就系，当你当人哋盲嘅咩？即系我谂唔明嘅呢啲嘢，所以就系有时历史嘅就系、是、民间做咯，我讲民间做好嗰阵时，而家局势上面每一个嗰阵时政府都系会令到一个嗰时历史事件，有时历史就系一个胜利者写嘅记录嚟噶嘛。咁嗰阵时民间好，特别有啲有风骨嘅大学或者教授，有阵时真系希望将啲历史啲嘢度真实一面保存翻。咁讲咗都差唔多10分钟啦，咁我哋讲翻今日个正题啦，咁就讲翻呢个诺曼底呢个登陆啦。咁计翻条数，我早排开始讲，我谂住都系跟住6月讲，然之后咁就就住啲时间慢慢讲。但我每集得半个钟头啦，因为呢啲都所以讲唔切。得半个钟头讲，咁我都讲唔切咁多，讲得晒。咁而家就开始都系净系想讲诺曼底。我开头已经讲得炸嘢，有水陆坦克啊，有空降兵啊。仲有个人造码头嗰一扎嘢，咁而家就上两集会讲完呢个空降兵，咁今集开始啦讲呢个滩头登陆。咁呢个滩头登陆战咧就系诺曼第叫做最正正式式嘅一个最重大嘅战场，不过分别包括有五大滩头啦。咁我计我谂当上一次我都有讲到话啊，会唔会跟住啲空降兵讲完之后，上次一开始讲英国嗰个散兵，跟住加上讲美国散兵，咁睇翻落去，不如讲由最初登陆嗰段时间讲先啦。咁我开始就会讲呢个犹他滩头。咁讲犹他滩头嗰阵时候咧，我开张相先。我开咗张相。咁其实分呢个大概啦吓，200-300万嘅盟军咯，咁就开始喺英国南部嗰个港口啦。大概前前有加埋有下呢张图其实都系某部分啦。咁落去诺曼第时，其实就系英国南部海口大概有15个港口咁集结道道咁签加埋晒落去啦。咁大家如果有睇波嘅话咧，咁就知道咧就珀斯茅夫啦。咁隔篱其实有一边咧，其实就系修咸顿嚟嘅。咁其实呢都真系南部港口，咁就有15个。 其實不止南部，咁側跟上過少少，其實都有啲地方嘅，咁就有唔同嘅地方落咗嚟，咁啊開始就有十五個港口落去啦。咁本身原定其實係六月三號就開始睇航，就過呢個羅曼底。咁其實六月三號睇航啊，就是、大家見到呢個咁嘅港呢度呢大嘢，就睇落就好似好近啦。但有時咁使得過嚟六月三號睇航，加埋啲時間計好曬條數，其實都要啊六月五號。咁即係當然喺海中心裏面其實都要成廿四日啦。大家諗下喎。嗰陣時係打緊風暴喎，即係雖然登陸嗰陣時候啊艾森蒙佢身邊啦，艾森蒙威爾嘅身邊嗰、那個有個氣象教授上次講過個史達格就話有12個鐘頭好天，咁係登陸嗰陣時有12個鐘頭好天啊，有一日嘅時間，最少有一個時間，即係六月四至五號有一日嘅時間咧，就喺個海裏邊咁啊，錯嚟錯去啊、即使你係海軍，即使咋咁，但系当面大陆好大部分好多都系陆军嚟噶，都挫到你呕啊，大佬！咁就其实就好多，其实士兵都系呕吐大作啦。其实都喺呢个海上面、海岸上面，因为始终嗰、那个、即使有12个钟头好啲咁，但系其实喺个海岸上线、海岸线上面，其实有好多风浪，其实都对于佢哋个影响都好大。咁佢六月三号睇航啦，到计划就六月五号嚟正式登陆嘅，但系因为嗰个天气嘅问题，咁阿史达格都计个条数，其实有六月六号有十二个钟头好天啊，咁就推迟咗一日，咁咁大概啦吓，咁就其实就系推迟咗一日之后咧，咁就正式啦开始计条数，就会喺六月六有佢睇航之后开始计到条数，就喺六月六号登陆啊，咁佢哋六准备咧就准备好晒，就喺六月四号。夜晚嘅十点钟就开始睇航，咁我上次讲空降兵啦，空降兵就全部就喺六月五号，即系佢哋睇航之后一日啦，就空降兵就坐呢个飞机啦，喺六月五号嘅夜晚，即系踏入呢、這个六月六号 D Day 嘅凌晨嗰时候，就飞咗过去，首先准备好晒，清咗后边啲德军啲堡垒啲炮台，即系起码抢到道路同埋炸咗啲桥先，咁就攞到呢啲地方啦。咁六月廿四号嘅十点出发，慢慢就喺一日嘅时间系咁睇航过去呢个罗曼第地区。咁其实佢首批咧，首批嘅登陆嘅，即系呢度有五个滩头嘅士兵咧，其实有170,000人，呢个第一批嚟嘅啫。咁当然成200几万啊嘛，即系盟军呢个登陆日咧，咁就当然入咗去登陆咗之后，咁就唔同嘅数字都有讲到。咁大概其实都系人数嚟讲系200几300万之间。咁第一批上去登陆嘅咧有170,000人，呢170,000里边咧就慢慢过嚟一个过咧，大家呢度有个集结区啦。咁就首先由唔同15港口嚟到集结区，然之后分五个编队一路咁过呢个罗曼第。咁就喺期间呢度一带呢个英吉利海峡咧，有成6000艘啊，6000艘唔同，即系大大小小啦，就唔同嘅军舰啊、登陆舰啊，全部已经集结晒喺成个海呢、這个海面上边。咁當然15個首先嚟咗呢個集結區先啦，嚟咗呢個集結區，咁就過去。由五條航道過嚟，咁其實點解又特登有透過五條航道過去咧？但原來咧就係呢五條航道已經係事先已經係即係之前係派過啲艦隊有啲編隊過嚟，係清除曬當其時海岸上邊嘅即係水雷啊，同埋啲即係其實應該都係水雷嘅啫，水上面咁啊清曬上面啲水雷，即係最少肯定一樣嘅就係我要 sure。呢五條線上邊個航道係冇水雷嘅，就令到呢即係令到呢個五個編隊過去嗰時候就OK 咯，順順暢暢咁啦。咁即係過喺呢個過去途中咧，咁就盟軍再次，我上次有張圖俾大家睇啦，我都有講到嗰個制空區嘅，即係要喺一個諾曼第地區裏邊有畫咗個半圓嘅圈，咁就到時令到成扎呢個即係叫做呢、這個有個。呢、這個半圓嘅圈裏邊咧，就基本上冇外來嘅德軍，好迅速咁嚟到呢個羅曼第支援。咁到五隊編隊開始航行過去羅曼第嗰陣時候咧，咁就派咗95架轟炸機啦，幾百架嘅戰鬥機係就 博護住呢個五航道嘅編隊過去做做護航。咁其實咁當然就係呢度過去，咁其實就係呢啲唔同護航嘅嘢係幫到手啦，即係轟炸機、戰鬥機啲護航。但其實大家都會諗到一樣嘢嘅，德軍都應該會有艦隊啩，即即使德軍冇艦隊啊，你有戰鬥機都有偵察啊，咁你埋岸啊，你埋岸你一定有駐守嘅德軍喺度噶啦。咁但係點解德軍喺海上邊唔會有巡邏部隊，亦都冇飛機？咁其實係好基於佢哋呢個氣象小組嗰個問題咧。因為我上次都講過，史達格佢計到條數，因為英盟軍咧，即係英國人咧，佢哋其實喺呢、這個加陵蘭附近，即係其實係喺英國同埋呢個歐洲大陸上邊喺加陵蘭個島附近，其實佢有氣象站嘅，係盟軍先有氣象站啫，德軍就冇。咁佢哋預計到就計咗條數，就係六月六號嗰十二個鐘頭會有好天啦。咁德軍就冇嘅，所以德軍冇之下咧，令到其實除咗德軍即係令到德軍嗰個判斷有問題之外咧，佢哋做咗叫做唔係做咗一樣嘢，叫做冇做到一樣嘢，就係冇令到佢哋甚至乎即係佢哋冇派呢個巡航艦隊喺呢個英吉利海入去航行。我又唔明嘅，即係即使你大風大浪，你點都會有啲人去派過去，所以覺得非常之奇怪。人哋咧就係大風大浪嗰時候過嚟，你即使係我覺得有陣時呢啲嘢喺個廿四小時，每日都有個艦隊出邊，即係個呢點，我覺得德軍其實唔夠嚴謹，因為就住呢、這個天氣嘅問題，取消咗呢、這個飛機同埋艦隻嗰個巡航，咁就係呢一日啦，六月五號呢一日啦，六月五號至六月六之間啦，就令到佢自己就損失咗呢個非常非常之嚴重嘅咩嘅戰機啦，即係令戰機係唔係戰鬥機啊？即係嗰個時機啊！你係損失咗呢個時機，但係令到人哋有就攞到呢把握到呢個時機，就可以喺呢個海面突擊過來諾曼底。咁當然啦，就因為喺全無察覺之下，力都隆美爾都覺得盟軍都未會登陸住，就算係登陸喺加萊地區嗰一帶話，我哋都有重要嘅部署。咁隆美爾我講過好多次啦，就翻咗屋企，即係翻咗屋企就同佢老婆慶祝生日。咁到正式啦，咁就喺六月六號凌晨啦，就喺距離六月六號凌晨大概登陸前四個鐘頭啦，就開始有一個有一個登陸，每個編隊嘅登陸就開始又開始要落船去換乘啦。咁個換乘係點咧？其實就係大概喺距離一個諾曼第距離諾曼第嗰個岸上面十一海里嘅地方啦。十一海里，我呢张图我唔知吓，唔知喺边度。咁啊，十一海里地方做咩咧？就系由所有登陆嘅士兵，当其时啊，计计埋埋晒。我哋可以睇第二张图嘅，又系上次嗰张图啦。以呢张先啱，就系呢张图啦。每一队编队都有，首先第一阵过去嘅士兵啦。咁啊，第一阵嘅士兵过去嗰时候都有佢哋要。咁即係個登陸艇啦，咁佢第一陣喺邊呢？就係距離呢個羅馬第海岸第十一海里嘅地方，由呢、這個有一個艦艇啊，即係載住士兵嘅艦艇落去呢個登陸艇。登陸艇大家都應該大家都有印象見過曬嘅，嗰啲登陸艇其實就係呢啲樣，頭先呢兩張相，呢、這個 左下角嗰度啦，呢啲軍人坐住一個登陸艇，其實邊嗰度咧就係呢啲咁嘅艇嚟嘅，即係大家如果真係又翻去睇翻羅曼帝嘅套，羅曼帝即係雷霆救兵嗰套戲咧，佢哋其實一打開嗰個登陸艇，其實就係、是、佢坐嘅登陸艇，其實就係呢啲嚟嘅。嗱呢度有塊呢啲箭嘴指住有塊板，咁其實就係坐住呢啲登陸艇落去登陸啦。之前有啲岸上面仲有啲艦就去支援佢哋，咁其實側跟嗰啲其實就係啲登陸嗰啲艇嚟嘅，咁佢哋慢慢落去嘅呢登陸艇度，由一個艦上面落去呢個登陸艇。咁但係凌晨啦，大概凌晨兩點幾咁上下，即係登陸前四個鐘頭咧，就坐上曬呢登陸艇度。咁上咗登陸艇之後咧，就開始編排啦，因為始終佢哋要有個陣勢過去嘅，同埋浪嘅問題啦，咁就每一個登陸艇咧編成一隊隊，然之後衝過上去呢個灘頭嗰度，咁佢當然係形成一個 有個名叫做其實即叫俾咗個名出嚟，編制好一條線咁過，就變成一個爛波咁樣。跟住就慢慢冲上咗呢、這個攤頭上面啦。咁其實計時間啦，每個潮汐啊，即係五個攤頭登陸嘅人都唔個時間嘅攬嘅編隊都唔同。咁最早登陸嘅就係我而家即係要所講嗰、那個呢、這個猶他灘，因為猶他灘咧就早啲啦。猶他灘最早其實就係六點半上到去嘅。咁其實最遲係邊個咧？就係豬落灘啦。豬落灘就八點鐘先上到嘅。最早就是猶他灘，猶他灘呢度上到去就六點半嘅時間。咁其實喺六點半開始佢登陸嗰陣時候咧，其實盟軍都可以準備好曬。頭先我哋講，除咗係護航嘅艦隻之外，我正式要攻擊一個岸上嘅地方嘅時候咧，就開始出動咗唔同梯隊嘅轟炸機，繼續炸呢個德軍岸上面嘅通訊系統。即係其實前後夾擊作用咧就。當然散兵82空降先落咗嚟㗎喇。82空降先同埋101空降先落咗猶他灘一帶。咁就一個前後夾擊啦。佢哋喺後面就攻佢堡壘同埋攞佢哋啲橋梁炸橋梁啊通道啊即係啲道路都攞咗去。前面嗰陣呢對住呢個炮台呢一陣呢就要出動呢個千幾架嘅轟炸機去炸佢呢啲炮。啲炮台嘅地方啦，仲有之前可以偵察到啊，揾到翻嚟嘅德軍佢哋嘅指揮部嗰個中心，仲有就係呢、這個即係有時嗰啲交通通訊嗰啲樞紐嘅地方。咁喺呢地方加埋埋咧，淨係猶他灘一大附近咧就抌咗成猶他灘帶咗抌咗成幾百磅嘅炸彈落去。咁其他唔同嘅地方呢一站唔同嘅地方咧。剛才我講到都千幾架，其實五個單頭加埋千幾架，抌咗成幾千噸炸彈落去，咁令到佢每個第一陣之後咧，咁輪到開始再出第二陣，第二陣其實就冇咁火力冇咁重，但係都係因為已經點解冇咁重咧？其實第二陣有段時間，過咗一段時間，點解冇咁重，同埋應該揾嘅地方安全，叫做。安全啲計，因為已經其實有士兵上咗攤頭，所以就落嚟個轟炸機咧就會少啲，反而就係、是、會有呢個戰鬥機啊，低空用子彈掃喺佢前面做，即係做都係幫登陸嘅士兵做掩護啦。咁出前後兩次咧，盟軍其實已經出動咗成近3000架嘅飛機，就喺呢一帶嗰度啦，而家佔住整住呢一帶嗰度，出動咗3000架飛機去掃蕩，即係掃去抌咗唔幾千噸嘅炸彈，跟住用最重要其實都係有低飛嘅飛機慢慢掃佢哋咯。咁其實開始啦，咁就要講正式講猶他灘嘅。猶他灘咧，上一次我哋都有講到一段地段，我哋有張相開始講101空降師嘅時候，其實猶他灘嗰度地段都有呢段。呢段地段咧就係嗱呢度啦，嗱呢度有炸猶他灘，呢段地呢猶他灘個位。咁呢一度大嘅地段其實就係紅色圓圈點，其實就係呢、這個德軍呢啲防守嘅地方。呢大地段其實有唔同嘅沙灘同沙丘組成嘅。咁其實德軍咧，其實喺呢、這個前面最開段嗰時候，其實有啲沙坡嘅地方。咁德軍喺呢咁長成幾千米個灘頭上面啦。就做咗唔同嘅一啲障礙，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嗰啲即係啲叫咩捷克刺猬啊嗰扎唔同嘅障礙喺度，仲有啲反坦克嘅裝備喺度啦。咁其實呢度咧就慢慢上嚟，又仲有啲沙丘咁上去，上咗沙丘就係呢啲紅色嘅圓點，呢啲咧就係咩咧？呢啲就係啲混凝土堡壘，其實呢啲就係呢啲碉堡嘅地方啦，或者啲碉堡或者炮兵連嗰度。德軍其實就喺呢一紮地方裏邊啦，特別係呢個猶他灘頭近呢個灘頭裏邊啦，就放咗28個炮兵連喺度。咁其中有大概有110門嘅火炮咁凍曬喺度啦。咁大多數其實都係210毫米嘅大火炮嚟嘅。咁到真係正式登陸落嚟嘅時候咧，就係、是、美軍第七軍嘅第四師。咁第四師就由咁帶住呢、這個坐住呢個登陸艇，形成呢個登陸波，一路咁衝上嚟呢個猶他灘頭。咁其實有少少特別嘅。我一陣再講佢發生咩事。咁但係要首先講下呢一個第七軍第四師係點樣咧？ 這個司長其實有些特別的，這個司長其實就是羅斯福的兒子來的，是啊，羅斯福就是美國總統的兒子來的。咁其實他叫什麼名字呢？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Elia Roosevelt， 他就是羅斯福其中一個兒子來的， Elia Roosevelt。 咁其實他呢就是當其時其實就是一個已經去到上教的位置來的，就是做了司長。以前自己捉的時候呢，他就去到晉升到準將，去由一個準將叫做到做到准将的位置。咁当其时佢就系第四司嘅司长，咁就开始上呢个滩头。咁其实啊，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其实上由他滩上去嗰阵时候咧，其实佢哋当其时咧都系好大风浪啦。咁个登陆艇上到去呢个滩头嗰阵时候，其实嗰个地方原来系有少少偏差，有啲唔同嘅。咁其实佢哋有第一阵上去滩头嘅咧，有24架呢个登陆艇有形成咗一處好靚嘅一條線咁冚埋去呢個岸灘嗰度啦。咁當其時都仲有啲有啲坦克嘅。咁呢啲咩坦克呢？就係、是、我哋上次講嗰、那個呢、這個游水坦克，就係呢、這個即係咁。當然你因為要有呢站咁坦克上去前面幫手啦。咁其實因為佢當其時計劃落坦克落水嗰時都遲咗，但係最後咧都叫到佢哋喺大概送呢坦克嘅登陸坦克登陸艇咧，就去到呢個海駛到埋去一海里嘅地方先放呢坦克上嚟，咁連同埋啲士兵一齊上。但係當其時發生咩事咧？就原來因為岸上面嘅風浪太大嘅問題，結果咧。第四师大部分的兵力全部咧就冇系按照喺原先系定咗一个叫做登陆嘅滩头一个地方上到去。咁当然因为一个滩头里边其实都一个滩里边都好叫做好大下啦。嗱，一个滩里边一条成数以千，即系成千几公，即系唔系千几公咧，千米以上都成公里长嘅。嘅一個地段，咁佢哋喺一個地方上到岸咧，原來嗰個地方上岸嗰度咧就唔係佢原先而定嘅地方嚟嘅，而係變咗個地方就唔同，上咗喺第二度嘅地方，喺第二度嘅地方就上咗岸。咁發生咩事咧？當其時啲兵上嚟同小羅斯福講啦，就話我哋去到第二個地方，咁啊喺嚟到一個第二灘頭咯，同我哋指令，即係佢哋啱啱準備埋岸嗰時，覺得原來已經偏離咗，咁啊，但係原來咧，佢哋原定設定嗰地方咧，德軍咧。嗰、那個兵力啊，係仲勁啲，有兩個團喺度，咁仲有一個有幾個炮兵連，咁但係佢哋正式真實登陸嗰個地方咧，即係俾嘅大風吹，俾嘅大風吹咗過嗰個地方咧，原來得一個德軍嘅連喺度啫。咁小羅斯福將軍咧就係應該上教啊。小羅斯福咧就當其時就即刻決判斷一樣嘢，咁我哋就喺呢個地方登陸啦，唔需要翻我哋原本嘅地方啦。結果咧一路咁衝上去，德軍其實完全係壓制唔到當其時上岸嘅美軍嘅。第一批上到岸上面嘅美軍咧有兩萬幾人啦，咁慢慢上去，其他物資登陸都嚟到，即係基於德軍個嗰個防守咁薄弱咧，結果最後咧。成个第四师咧，净系死咗197人。我见过有啲资料讲过系死咗100人都唔够嘅，但我估计就冇可能咁少嘅，即系点都会死啲，即系死伤过百都唔出奇。咁我呢段我睇呢段资料话佢死197，我觉得呢段资料就比较上合理啲咯，唔好话真实啲咯。咁最后啦，就是、基于呢个风大浪大，就将呢个佢哋呢个编队。吹歪少少，就咁啱得咁巧就吹上咗一个兵力最弱薄弱嘅德军一个地方，咁令到呢、這个喺五个滩头嚟讲，基本上系损失最少，亦都系最轻易上到岸，亦都系好快就开同呢、這个陆地上边嘅第八同第八十二同埋101空降师去个相遇啊！咁呢个美军第七军嘅第四师真系。相當好彩，我哋翻嚟我樣啊，咁由他攤呢個其實都係最叫做最輕鬆啲嘅。咁講完由他攤，我下一集就開始講呢個最慘烈嘅奧馬哈攤。奧馬哈攤都係地形之外，仲有守軍嘅問題咧，就令到呢個地方非常之慘烈啦。咁我下一集就講呢個奧馬哈攤。因為近日都係我頭先都講咯，開始嗰時講到唔同嘅嘢，有陣時日本啊，或者係啲呢個70周年有唔同。我 開咗一個喺 Facebook 頭先講開咗個 page 叫大戰嘅，大家可以 like 咁講，我每日都會 post 啲關於七十週年終戰唔同嘅資料，就咁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打大戰兩個字就見到啦。個封面相其實係三巨頭，即係羅斯福啊、丘吉爾同埋史特林。咁張相咧，像個相頭咧就係一個坦克車嚟嘅，就咁大戰嘅啫。咁大家可以 like 下嘅。咁我哋下集再見。咁我到時候講下一個灘頭奧馬哈灘。拜拜。